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 太阳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话。

身旁，无奈间有些叹，绕路又远又长，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方向，却见一心仿佛他在谁的左右。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

心中。 有意见，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

为了爱要义无反顾，两个人心的温度是用来抵抗那些孤独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可是音乐不该只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还有多少人生值得歌颂？哆来咪哆咪拉嗦，嗦咪哆嗦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。